开不开心都紧扣，辛不辛苦都接受，是一个成就。可惜我只想与一个人，你只一勾也没有。 难听晚钟随风飘送，它好像是敲呀敲在我心坎中。我像似梦，他催醒了我的相思梦，相思有什么用？我走出了丛丛森林，又看到了夕阳红，又看到了夕阳红，又看到了夕阳红。 爱意是负累，相爱似受罪，心底如今满苦泪，旧日情如醉，此际怕再追，偏偏痴心想见你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。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。我是晨曦。人社部近期公布了2018年1到8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统计数据，前八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等各项社会保险基金收入达48768.94亿元，支出为41136.28亿元。贵州省工业及国有企业绿色发展基金启动会在贵阳召开，总规模300亿元的发展基金将正式在贵州工业及省属国有企业间发挥效能。当地时间10月15日晚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海牙诺丹德沟会见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，并表示中方愿同荷方深化各领域合作，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合作创造有利条件，欢迎荷兰企业抓住机会来华投资兴业。北京市积分落户进入公示落户阶段，今年北京市确定的积分落户规模为6000人，对应的最低分值为90.75分，按照同分同落原则，实际公示名单共6019人。北京市民政局发布《北京市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白皮书》，北京市成为中度老龄化城市，平均每天净增500余人。电视剧《海棠依旧》获第12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第29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最佳电视剧奖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69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从此离分不再有温存，谁

剩下无奈，我一直不愿再去猜，感情上黑暗之间永远都夹着空白，却 听，知心人儿呀出了门，他一去呀没音讯。我的有情 秒能做什么？ 能跳绳224次， 能说130个字， 能让世界听见你。 经典969高效传播平台，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-2200。 华语歌坛出现过很多让歌迷难忘的好声音，他们都靠着真挚的歌声打动了歌迷的心，其中公认的台湾实力派唱将林志炫是当之无愧的第一。林志炫论唱歌的技巧和唱功，在台湾歌坛都无人能出其左右。相信大家熟悉林志炫都是从他的《单身情歌》开始的吧。 早就吃够了爱情的 中的床，往返了多少遍回忆的房，却停在那一年。熟悉的冬夜，独自呆坐在岸边，听熙来攘往的笑声蔓延，有些情绪想遮掩，有一些人我不想遇见，我很狼狈的将我的脸偷偷收起，我很浪费的将你的好统统放开了，我很惭愧的将你的手交给他了，能做什么？当我颓废的难过着，我很狼狈的将我的眼睛紧闭上了，我很狼狈的将你的话统统忘记了，我很惭愧的将你未来让给他了。你 FM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九六九， 此刻我是主打。 这个时候，记得再说一次“我爱你”，让你的情人感受到你浓浓的爱意。我是华仔刘德华，我爱你。 情千缕，辗转深秋，

这一张就船票，能否等下你的客船？月落乌啼，算是千年的风霜，涛声依旧，不见当初的夜晚。今天的你我，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？这一张旧船票，能否登上你的客船？能否登上你的客船？